外国媒体纷纷介绍我国辉煌的现实。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简新社、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的老兵报、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保加利亚的新工人事业报和美联社详细报道了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在增强国防力和和平开发宇宙等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这里马列主义革命党在网站载文赞扬朝鲜的真正面貌，说朝鲜切实保障人的真正自由和权利，全体人民充分享受社会主义文明，过着幸福的生活。德国的红旗报载文指出，朝鲜是一个幅员不大的国家，但是依靠任何人都不敢触犯的无比强大的政治军事威力，在同美国的较量中连战连胜。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强调，朝鲜军民在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的周围团结一致，将掀起惊人的飞跃和革新，乘胜前进。